远的你是否能明白，不能解开你的无奈，不能挽留你的爱，只有让你静静地离开。 只能微笑。 有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的别离。 请看着我，请用

去的整个时空，他的寂寞企图控制你所有的需求，我一脚就踢爆他的梦。我想他没有借口， 他不想再多留， 胜利即将交手， 你左右， 你装下的引擎设定有，随时准备进攻。 让希望变成了失望，用魔掌按住诱惑，他在帮心上他说谎，身边的人都全部受伤，我会让他一样被所谓的未来不惜阻挡，我的女孩手变闪亮， 现在我的枪比马错上战场，他要怎么补偿，利用了你的错误方向，梦在我面前长啊哈，目光开始挣扎啊哈，背叛着悲伤，他即将得到他应得的想象， 我的瞳孔已经化作了的脉搏，一分一秒日剧的整个时空，他的寂寞只足控制你所有的需求，我一脚一踢爆他的梦。 我的闪烁，我想他没有借口， 他不想再多留， 胜利即将交手， 你左右， 你装下的眼睛设定有，随时准备进攻。 人生就是